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双井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有没有破麦？ 没有， 开始了，开始了。 嗯，还可以。 嗯，怎么了？就是今天一开场的时候是我，然后很多听众可能会觉得说，哎，今天是不是旁边又换了另外一个人？ 什么？想换谁？你说说看啊！ 没有 啊，今天是2018年3月6号星期二，这样一个普通的下班的路上，依然是我们普通的陪着大家，希望大家也普通的啊，然后但是去开开心心的去度过下班之路啊。 嗯，告别这一整天的忙碌工作。 是这样，因为星期二的时候难免人有些疲态，而且呢，加上我们俩其实也各自都忙碌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对啊。所以此时此刻坐在直播台前突然有一些懵的状态。 对还好，就是现在坐在这个直播台前的时候，就是和听众对话是一种享受的感觉， 对， 反而是一种放松了。 对，但是我们还是真诚的祝福你们，对，祝福你们这些已经下班的朋友们。Goodbye world， Goodbye world， 再见工作。 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欢迎你的收听，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哥。 我们先送上一首歌给下班的朋友们，好不好？ 嗯，第一首歌曲呢，口感还不错哦，来自陈奕迅的《嗨蛋》。嗯， 这是到饭点了吗？ 怪钱人多么坏，怪生活多难挨，怪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不想远就感叹，活得像个海胆。 生老天还有将军当国的浪古必守规矩，没有相信本敢谁有气，风流像在不想天地上和女主人欠我的感情，何时脱单暂时还不及，忘了回到家对着空冰箱泡酒冰哭整晚，还是个慢拖着我出门去，忘了三十几双新技术早就抵下不了深夜的孤寂， 怪前任多么坏，怪生活多难挨，怪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不承认有感叹，活得像个海胆。 背包饭店不会定，他的蜜月最后去哪里，算命荒年多烟雨，可我会不会更渴望家庭，翘二郎的看无脑综艺，恰昨晚的七千山我独行，带离子别靠近，不服只是对爱眼中过敏，假装二十几家元旦买还不是会再穿，并没有神奇， 赚钱人多么有感叹，活得像个海胆。 继续回到娱乐装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今天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们将会有机会获得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的门票两张。 这部民族歌剧呢是改编自吴秀波主演的同名热播电视剧，讲的其实就是农科院的研究员马向阳下乡带领乡亲们一起走上致富道路的故事。 对啊，全剧呢有这个6场戏40多个唱段，由创作过当兵的人1234歌等歌曲的著名军旅作曲家臧云飞老师来作曲，著名的演员丁小军及这个王传亮等领衔主演。我们现在就派送这个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的门票两张，因为马上就要演了是吧。 所以呢今天的互动方式，索票还是用马向阳三个字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吗？ 对，就是三个字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就会有机会来赢取门票两张了。 记得首先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此时此刻在这样的一个星期二下班路上，和在这个傍晚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希望这段时光是你们的美好的时光哈。 打开一扇窗，开启另外一番世界。 好吧，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是来自于 Penny 带给你的美好时光。 我试着打开城市它另一扇窗，一瞬间发现我的世界已变了样。我曾经为了梦那么的疯狂，你却嘲笑我的疯狂，别人眼里看成是最初做梦的地方，再见到那年年少的轻狂，也许有些事情不好讲，原谅我，我不想说谎。有一段走 成长，有一首唱过的歌，叫做《月》。 美好时光。这歌慢悠悠的，其实很有刚下班的那个状态哈、啊嗯。其实可能会有一天，如果比较忙的话，大家会觉得挺累的。然后就是说，无论你是开着车啊，或者是坐在车里面，或者是走在路上，其实都有一些乏啊。但是音乐这个时候可以帮你稍微按摩一下哈、啊。 对、嗯，就可以让我们把一整天的忙碌的生活先暂时抛之脑后。嗯，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王牌推荐。 嗯，我们首先要说到的就是刚才我们正在派送门票的这个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是3月8号到9号在北京的保利剧院上演、嗯。这其实是继小二黑结婚之后呢，又一部久违的民族喜歌剧哈、啊。就是看的时候呢，心情会很好。对 对、嗯，这部歌剧呢，其实是由青岛歌舞剧团主演的，而且还有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剧团团长黄定山担任总导演，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著名音乐制作人、军旅作曲家臧云飞老师作曲，还有。著名京剧演员丁小军老师领衔主演。 对，马向阳下乡记呢，其实也是他们俩啊，就是臧云飞和丁小军继天下相亲和中国新时代之后的又一次的成功合作、嗯、之前也在我们节目当中有这个现场的 live 版哈、啊。2017年的时候呢，就是由臧云飞作曲丁小军演唱的歌曲天下相亲曾经获得过中宣部5个1工程奖、 嗯、对，之前我们在大年29那天还和大家回顾了一下，就是丁小军老师每次上台唱这首歌的时候都忍不住动容。 对， 而且他们合作的歌曲中国新时代也是目前流行最广的一首歌，唱新时代的歌曲。 对，就是大家可以找来听听看，里面的词写的也很好哈、啊。嗯，中国新时代啊，然后呢，你可以关注一下《马向阳下乡记》这部民族喜歌剧，想去看的朋友呢，更是有机会来报名参与了。 发票了，发票了！记得首先关注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回复马向阳家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就可以了。 好，刚才听的那首歌慢悠悠的，接下来我们来一点节奏。因为这歌呢，可能会一下把你从北京带到草原上啊。要展现一下我们曾经才识渊博。嗯，对，来， 怎么？ 这首歌里面出现的那句诗应该是 风吹草地见牛羊，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这是杨坤的牧马人。 风吹过草地见牛羊，我本为儿女独懂得伤，一回首雄鹰在天旁，把天地都收进胸膛，家就在奔驰马背上，早已回不去的故乡。 人潮，苍天茫茫，自由像风一样，那是我深秀就可及的天堂。天苍苍，天茫茫，人心皆尽难想，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天堂。苍天茫茫，自由像风一样，那是我深秀就可及的天堂。天苍苍，天茫茫，人心皆尽难想，那是我早。 听这首歌会让你想到很多的东西啊，你会想到草原，想到落日， 也会想到春天来啦， 或者是想到这个烤全羊，嗨，想什么都有。好了，我们刚才推荐了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可以继续回复马向阳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索取门票。另外呢，我们再来推荐一个电视剧吧。 嗯，刘烨和林依晨还有雷佳音最近共同主演的一部电视剧非常的火热，叫做《老男孩》，目前呢正在湖南卫视播出。刘烨呢在剧中其实扮演的是一个玩世不恭的老男孩，而且还是一位民航机长。 嗯， 就是结果有一天呢，一个16岁的儿子从天而降，就发现自己突然多了一份责任。 对，这个题材听上去还挺有意思的， 很离奇。 因为刘烨其实很适合去演那种，怎么说，就是他适合那种形象。 对， 比如说之前在这个《血色浪漫》当中扮演的这个钟跃民的角色，就是深入人心嘛， 就带点顽固的这种状态。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剧哈，就是英国国家剧院原版呈现《深夜小狗离奇事件》，北京站5月24号天桥艺术中心。 这场演出曾经也获得过5项托尼奖，而且演出的过程当中据说有非常强烈的音响和强光的效果。 嗯， 就是展示了一个天才少年破解小狗谋杀事件的过程。 对， 而且被誉为推理过程和视觉极限的非凡融合。 好了，再来看一个吧，孟京辉的戏剧作品，他有两把左轮手枪和黑白相间的眼睛，北京站今晚开始蜂巢剧场，这些演出我们推荐给大家，但是至于去看哪一个呢，你们自己去选择吧。 嗯，如果说这个周末或者今天晚上没有什么事情干的话，可以陪着自己的家人爱人朋友去看一下话剧， 对，或者是出门走走享受一下春光。 漫长冬天消失一夜之间，阳光里悄悄地浮动春天气息，一个小小种子已经埋进土地，只有我知道它在哪里。下过一阵细雨，我们不言不语，一步高一步低，呼吸温柔空气，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风吹动翠绿的杨柳丝，梦一个漫长冬季。 是一夜之间，阳光里悄悄地浮动春天气息，一颗小小种子已经埋进土地，只有我知道它在哪里。 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One, two, three, four。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One year like any old other year, in a week like any week, Monday lying down, half asleep. People doing what people do, love and walking in.It's on the walls of 7th Avenue. The Tuesday came and went like a helicopter overhead. The letter that she left called her dressed in red. Tuesday came and went, one September when, will she come again?Upon a blade, is Monday coming back? Well, that's what Mondays do. They turn and turn around, afraid to see it through. Tuesday came and went like a helicopter overhead. The letter that she left caught her dressed in red. 一个有一点慵懒的，我是有点好像没有什么指望的星期二的，但是还好是下班路，不是上班路。 嗯，一首来自 Fighting 的 Thursday。 哈哈，我们音乐节奏稍微欢快一点，好不好？啊、哎，是为数不多的能把失恋哈、啊、唱到我说好像没有那么心碎的歌啊。 现在又是车厢大 KTV 的感觉，是不是？ 对，会唱的可以跟着来一下。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我们这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越疼他越伤心。

0800-123-4567特约播出。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试试，你试试。 我有些话想对你说，我请多指教。 Chance 来自罗志祥，前两天最火的一个那个算是脑筋急转弯嘛，然后之前不停的有人在朋友圈发，然后呢就是可能刷屏了，我估计大家也都听过了。 怎么说？ 就一辆共享单车放在路边，然后呢就是问你这个罗志祥，还有一个潘玮柏，两个人谁会先祈祷？ 啊，谁呢？ 哎，然后 罗志祥吗？ 就特别冷，你知道吗？就说哎是啊。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是罗志祥。为什么是罗志祥呢？因为他是小小猪嘛，小猪佩奇。有没有？特别冷，有没有？哎， 此时此刻坐在车上的小朋友就惊呆了， 因为很滞后的一个笑话啊。好了，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奖品，提供的还是大家有机会获得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的门票2张。 嗯，这部民族歌剧呢是改编自吴秀波主演的同名热播电视剧，讲的其实是农科院的研究员马向阳下乡带领乡亲们一起走上致富之路的故事。全剧有6场戏，40多个唱段，由创作过《当兵的人》还有《一二三四歌》等歌曲的著名军旅作曲家臧云飞老师作曲，还有著名的演员丁小军、王传亮老师领衔主演。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 文艺最前排。 大家其实可以回复马向阳三个字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来领取门票啊。我们今天依然是会送出两张门票送给一位朋友的。说这个有人心特别大哈、啊，就是一边听着我们节目呢，一边跟我们回着微信，一边手握着方向盘啊，一边呢还要浏览一下，看看路边的什么风景，哎，花是不是开了，是不是草是不是绿了， 不要踩啊 啊，对，就是或者及时拍来一些路边的一些照片给我们的。我觉得心实在是太大了，但是这不算是真的心大。你知道奥斯卡的颁奖典礼才落幕，就是以三块广告牌，哎，这你来读 Readabout 中文 三块广告牌怎么样， 就不加二话音不能读是吧，就是获得最佳女主角的这个弗朗西斯麦克多蒙德不到24小时直接把奖杯弄丢了。 据说是因为颁奖典礼之后啊，庆祝晚宴上的人实在太多了，这过来庆祝一下，那过来庆贺两句， 哎呀恭喜啊恭喜啊，哎呀呀，这个哎呀真是太好了。 对， 说着说着，哎， 就在觥筹交错的时候，无意当中奖杯不是这个奖杯不知道去哪儿了， 奖杯你想你是说高脚杯吗？ 对，高脚杯和奖杯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不要吓我，我还以为是鞋不知道落哪去了啊。反正找好几个小时没找着，这下可把人家弗朗西斯哭惨了。 对，然后她急忙就拉着老公说，疯狂迅速在周边去寻找数几个小时，然后就都没有找到，据传说哭得很惨， 对， 很伤心。 对，就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啊，就是拉着她这个老公，然后在那边不停的哭啊，都怪你，都怪你， 怎么了？为什么要怪他？应该去租三块广告牌吗？ 对，反正这个奖杯刻了名字嘛，最后好像还是物归原主了，被人送回手里，这才平复心情去吃东西。 据说这个广告牌不是这个奖杯，最后找到了之后啊，是一位47岁的名字叫做泰瑞布莱恩特的男子。你看，都47了，你干这什么事儿啊？是的，你把人奖杯顺走了之后还很嚣张。然后据说在网上疯传了一张照片，就是他拿着这个奖杯而自拍，还拍了一段小视频。 对，就视频里面他好像过家家一样，就是假装自己获得了技术类的奖项，还亲吻奖杯。这不就是戏精吗？戏也太多了吧， 是不是七八， 还要求旁边的人对他表示祝贺。但是呢，其实没有想到说将这个标着获奖者的名字所得的奖项就是在那个上面标着，所以说被别人发现了。 目前是吗？ 对，哎呀，你还想怎么着，你帮他一下吧， 试试 啊，别这样好吗？反正他已经是被捕了，而且送往监狱了，所以不要干这样的事儿啊！而且要面临最多一年的监禁。 目前为止，官方还不太清楚他为什么会参加这场舞会，但是证据显示他确实是凭门票入场的，也可能是别人带来的朋友之类的。 就是对，反正他的这个社交媒体的账号显示他对名人比较着迷，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怎么说？混圈子的人就是到处都能看着。然后呢，他也自己本身也什么都不是。 女神月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花港码头永春花车用挂坠。 花港码头，让永不凋零的爱陪伴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王牌未完待续。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琴， 我是爱哥。 嗯，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丢了这个奥斯卡的这个奖杯的事儿， 奖杯， 对，不知道是怎么链接的。反正接下来呢，这个事儿呢，因为说这两天呢，其实文娱新闻都是被奥斯卡刷屏的嘛。其实昨天晚上，这个宋丹丹她也在微博上透露说，自己的女儿赵婷也是凭借自己编剧导演的电影获得了美国的一个电影奖项，并且呢，新晋的这个奥斯卡的女主角，就是丢了奖杯的弗朗西斯麦克多蒙德， 对， 也会和赵婷合拍一部新电影。 而在微博当中，宋丹丹也表达了由衷的高兴和衷心的祝贺。可能很多听友会听了觉得有点纳闷，因为一直知道她有一个儿子叫巴图，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女儿呢？后来才发现说，赵婷是宋丹丹的，也是她的女儿，也就是现任丈夫和前妻生的孩子。她毕业于纽约大学导演系，早年间呢，她其实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幸福深处》。在这本书当中，她就提到过说，当时和自己的丈夫刚刚重组家庭的时候，其实赵婷对她还是挺抵触的，见了面都是很生硬的直呼大名宋丹丹。 这听上去挺让人心痛的，但是其实经过她用心的付出，不到一年，母女的关系又越来越好，后来就改口叫这个母亲了。 妈妈， 对，那其实这段知道这段过去之后呢，不少的网友也留言说想到那个家有儿女嘛，就不光刘星是刘梅的孩子，夏雪也是哈。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 而高于生活。 对，人间百态，五味杂陈，各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才会知道吧。哎，这首歌你现在听这个前奏是不是特别特别的熟悉？ 对啊，但是这个可能和你想象到的那首歌准备开唱的时候不太一样了。 对，我们就现在已经好像准备开口唱，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可是发现却是。 有独坐在荧幕对面，静看当天这些片段，追忆你与我笑着老影时，应该亲爱多点。这世旧面貌旧事旧片段，伴我千千千亿不厌倦，更想重现你声音笑容。 像老影视，应该亲爱多点。谢谢狗夜猫狗是狗片段，伴我千千千景不厌倦，能上重演你。 这首歌是郑秀文 Sammy 带来的思念啊，跟我们之前听到的这个陈淑桦的梦醒时分是一个曲，但是呢不是一个词，应该是广东话嘛啊。 对，就可能正在车厢里准备开口合唱的朋友发现一句都跟不上， 所以只能是就是音乐自己唱自己那个版本。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好吧。虽然可能歌词没跟上，但是曲调至少是熟悉的。接下来我们发现的这个是一个好像大家都很熟悉的事物，对不 对？ 对 呀、也很老旧的一个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一家很老旧的店。首先我们怎么说，先从一首歌曲带入到今天这家店当中吧。 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提一个问题，在这个最后，这是我们今天的白给100块的预热题，你要听好了，因为我们现在要送出1000块的现金红包了。赶紧呼朋唤友来听啊。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 Vintage 这个词让很多人都很着迷，收藏古着沉淀经典，不是单纯的复制旧物，而是让人保留对旧物的依恋，体会时光的美。摆舵、齿轮、指针，这滴滴答答的计时器诞生于机械文明，从蒸汽时代跨越至今就从未停止，是那样的勤奋。在记录时光的同时，他自己也恰是光阴的见证者。恰如 Vintage 的概念与钟表结合，就相当于怀念和灵魂相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用古旧钟表诠释这句话，是否会更有一番感触呢？在北京的三里屯附近，有一名被古物魅力迷住的男人，他不像其他人只留于收藏表面，他期待和他人一起分享这份热爱。所以呢，辞去工作之前，在三里屯的小院开了一家旧表店。来到这家店，你才会发现有一种大隐隐于市的感觉。我们也的确费了一番功夫才找到这桃花源的入口。门口的复古摩托、店铺的 logo 设计，似乎都在告诉我们一个全新世界的开始，精致、粗犷、不拖沓。店面不大，但是整体完美赋予着格调二字，复古的家具，斑驳精致的古董表，再加上老板素约的皮质装束，一副匠人的画面顷刻在眼前。古老陈旧的机械零件整齐地码放在操作台前，让热爱机械文化的人为之着迷。而这个时候呢，老板则会在一个角落的工作台里沉醉着旧物的世界。你大可以自顾自地随意走动去欣赏，也可以和主人聊聊对旧钟表的看法。可能这种看法就是对这种人生的方法论，旧物只是在旧的时间，而非旧在心里。当你明白了旧的含义，你就会发现那不一样的美，就会像钟表一样一直走，从不停下脚步。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欧洲的机械钟表始于14世纪，大约是在1335年， 首先制造出世界上最早的机械打点钟是在英国吗？ 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继续回到人保直销车险特别来赞助播出的娱乐最王牌，不好意思，主要刚才这个就是让你突然就开车开的，半中间突然嘣，哎， 有人别了一下你的车， 哎，插进来一辆车啊，这时候怎么办呢？赶紧打电话给人保啊，如果碰到了不小心的话啊。好了，回来了，我们把这个题目再跟大家说一遍吧，好不好？ 刚才我们提到的说，这个世界上最先制造出来机器打点钟是在英国吗？ 嗯，是吗？ 是或者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金 FM。我刚看到有朋友就直接发来这个手机号码是怎么回事？ 就说你我答对或者还是错，你都得选我，看今天选中谁，现金已经到1000了，千万别错过。

多跟我一样年轻的一些男生们，就是都对这首歌非常的熟悉，都会、 sure? 都会那个扎个马步在手里面，然后呢画一个半圆那样子。 对，对你爱不完。 对。今天有一位听友说，能不能连线我？马上带自己爸妈出去玩，想给他们来点什么基金什么的。但是我看了一眼你的第一个发来的正确答案是错误的，所以后来虽然又补了一个是答对的，但是没有办法联系，因为我们规矩必须是以你的第一次发送的是否不是为准。 今天可能这道题会有一点点小误导的方向存在在里面，因为是机械打点中不是手表哟。 对。在娱乐最王牌之前，上一档我做的节目叫十点说唱团 啊， 这个我们的 slogan 就是对你爱不完啊，十点说唱团对你爱不完，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好吧，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王牌福利之白给100块，不知不觉我们的奖金又攒到了1000。我记得上一次到1000块的时候，就有一位朋友这个横空出世啊，是 拿走一半， 对，半路杀来抢走一半现金。于是呢，那一天其实好像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如果他继续挑战的话，他其实可以全部都拿走。 是， 对，但是他中间选择放弃了。 来，我们要听一下他的声音吗？ 来，今天选的是哪一位呢？刚才还发了一条微信，就是我们电话其实已经中间接通的时候，然后他发了一条微信说不好意思按错给挂断了。我们又让我们的导播姐姐给打过去一次。哈，丹丹你好。 嗨，你好，你好。 嗨，你好，你好。然后我没有看错的，应该是2017年年底关注的我们。 对，但是我听你们广播很久了，但是一直不会关注，后来跟同事咨询才关注到的。 这个关注还要咨询一下同事是吧？ 我不知道是在哪搜什么 啊。好，没关系啊，相识早晚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可以因为我们的相识，然后呢成就彼此。比如说现在我准备了1000现金红包给你，就看你能不能拿走了，好吗？ 好的好的， 加油。看你的头像呢，你是一个喜欢练是瑜伽还是什么运动项目的一个女生？ 我练瑜伽。 好，希望想看说瑜伽能对脑力有所帮助，好像也不太行。但是加油吧。正问正答一共5道题，看看你能达到第几道。第一题开始了。昨天的奥斯卡颁奖礼上，有一位篮球运动员获得了一个电影类的奖项，请问这位篮球运动员是科比吗？ 不是。 那是谁？ 就是科比。 我是随便瞎蒙。 你非常带着非常坚定的态度然后蒙了一个，你知道吗？ 因为我已经觉得很幸运了，能接通电话，我就随便瞎蒙了几个，已经很高兴了。 所以说你认为我们这个节目不叫白给100块，叫白蒙100块，对不对？就是纯靠蒙着来啊。行，谢谢你丹丹，不管怎么说我们有了一次通话的机会。 好 的好的，谢谢您。 好，不要客气。 我们好嘞，再见。 感觉就是，没事。 您说， 没事，没事，没事。好， 就是 好嘞， 好像就有那种挂电话似挂非挂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喂，那我挂了，好，还有什么话要说？ 对，就是感觉好像这个电话就是非常非常的陌生的一个电话， 不知道当挂不当挂的， 感觉像打错了，你知道吧？好吧，丹丹这个答错了，我们接入第二个电话。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王牌福利，白给100块，1000的现金红包已经准备好了。前面的丹丹挑战失败，第一题就失败了。接下来接着我们今天第二位朋友，我们今天第二位选择的朋友应该是一位，我看了，应该是个男生，叫。老东西西，嗨，这什么名儿？但是头像很可爱。来，请他进场。Hello，Hello， Hello， 您好。 哎，对，你的声音很沉稳啊。 你们俩先要切换模式对话了吗？ 对，哎，老东西西，对不对？我不能这么叫你，你、我该怎么称呼你啊？ 哦，姓李。 嗯，小李。你的头像是自己的孩子吗？ 对对对。 嗯，很可爱哈、那是一个很沉稳的男生。你被接入电话之后，我没有表现出来很开心哎，你是没有想到我们打给你，还是觉得现在 没想到能打给我，懵了。 那你有没有信心能够蒙对五道题？ 试试吧， 加油好吗？如果全答对，一千现金红包啊！ 嗯，好的。 第一道题 太简单了， 适合男生啊。 对， 有一位美国 NBA 的著名球员被称为大鲨鱼，请问他是叫勒布朗詹姆斯吗？ 不是。 太简单了，对，男生答这道题太简单了，第一题成功闯关。好，接下来请听第二题。三国演义中刘备有一位著名的谋士被称之为凤雏，请问他是庞统吗？ 不是。 凤雏不是庞统是谁？凤雏、庞统、卧龙、诸葛吗？对不对？ 突然之间已经被问懵了，感觉 懵了。那怎么办？ 好尴尬的这种对话。 对，就是气氛当中现在充满了沉默的感觉。那就是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挑战失败了，但是会不会对你的心情产生影响呢？ 啊，不会不会，挺高兴的。 对，其实我问这个问题也是多余，就是咱们就是再聊两句，要不然这个电话费你说就这么半天是吧？也不能这么就挂了是吧？谢谢你，祝你阖家幸福美满好吗？ 行，谢谢您， 周二快乐， 拜拜 拜拜 拜拜。 哎呀，遗憾，他第二题答错了、我们是不是要再选一位啊？ 是啊，刚才我们有备选的一位朋友。 好，我们在马上的时间啊，半首歌之后打给第三位朋友。这两天怎么回事？我们每天都接两三个电话，没有一个人能，就是 惊蛰天吗？惊着了吗？ 关键这个题也不难啊。Long last love has arrived, and I thank God I'm alive.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Pardon the way that I stare. There's nothing else to compare. The sight of you leaves me weak. There are no words left to speak. But if you feel like I feel, please let me know that it's real.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有时候机会就在一线之间，我们又马上选择了第三位今天接通电话的朋友，他是个男生，然后看起来头像的憨厚可爱，然后呢体型健硕。 您在线上等候多时了，他说等待已久。 对，然后我一开始电话没接，我们差点又准备放弃的时候见接通了，他是谁呢？嗨 嗨 嗨，接通了已经。 Hello Hello， 大家好。 就是很有这个听众感，你知道吗？ 对， 先给听众打电话。大家好， 知道就是所有人都在听。然后，那你接下来应该怎么介绍自己啊？二号男嘉宾，是啊，今天第二位男生嘛，对啊，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小胖男一个。 好，然后呢？什么工作？ 什么工作啊？那个在政府。 啊、哦，政府工作。然后呢？ 未婚是吧？ 你的这个爱情宣言是什么？ 爱情宣言， 嗯， 老婆最好。 啊，已经有老婆了，那算了。 啊，好， 好了，开玩笑了，来来来来来，我们赶紧来看今天的题目，是不是能够挑战成功，好不好？ 好， 加油！这钱现金赢了以后，是不是全都要贡献出去啊？自己准备留点吗？ 基本上是啊， 基本上全交是吧？好，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啊！然后我们今天的题目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嗯， 看你是不是能够挑战成功。Ready。好了，接下来这题呢，我觉得男生可能回答起来呢也相对 手到擒来一点， 哎，会好一些，只能这么说。有一颗环绕太阳运行的彗星叫哈雷彗星，对不对？ 对。 请问它绕太阳一圈的周期是大约76年吗？是或不是？ 是。 哇， 都学会抢答了， 厉害！这不是蒙的吧？这应该自己就知道对吧？ 不是，知道知道。 呀、yeah, ，好了，第二题，请听题。 西方著名文学家小仲马是大仲马的弟弟吗？ 是吗？ 不是， 厉害啊，两题答对了， 还不错哟。 哎，第三题，大家都知道《本草纲目》的作者是李时珍，请问李时珍是北方人吗？ 是。 这就是蒙的了，对不对？ 这个不知道，这个不知道啊， 这个太难了。李时珍湖北人。嗯 啊，我只知道他是明朝的人，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南北方。 你已经很不错了，真的，达到三题了，有点遗憾，因为差一点。这题如果再就是说白了，如果他蒙对了的话，可能 就该反转了。 但是其实，对，我想跟你说的是，我们的节目其实送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大家可以根据一道一道题目参与，然后或者说补充自己的有可能会遗忘的知识点。 对， 嗯， 就生活当中的体验感很重要。希望你周二快乐。 对啊，以后吃饭的时候说。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哪人？我告诉你，湖北。 湖北人。 得嘞，好了，9.99的小的安慰红包会送上，二维码截图稍后请你发来好吗？ 好嘞，多谢啊。 好，谢谢你，谢谢你。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预热题。 嗯，预热题的答案是什么呢？ 嗨，嗨， 意大利。 耶、yeah, ，应该是不是对不对？ 对，不是、啊、 好，恭喜你，你预热题答对了。今天，然后我们也通话，然后祝你全家都幸福快乐。谢谢你，再见，拜拜。 谢谢，拜拜。 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今天这几个电话打出去之后，我发现一件事情， 是不是？ 就是我们的听友跟我都特不熟，就按我的想象当中打来电话应该是，哎，老白啊，就是感觉很熟， 感觉好像隔壁串台了一样，是吧？ 对，就是就不知道这人是谁，我就突然听过来了，我觉得还行，你听听看。所以你看，我都不现在都不敢问说，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什么？生怕他们说出来一个什么一路畅通之类的。哎。这力量谁找得到？行走在火的地方，有时说谎和原谅也许都来自他的方向。你这风才能飞去的地方在哪？忘了自己看世界未必复杂，难道失败就真爱不是出马？若然有时找不到倔强，不妨跟随我一起唱 Power to go 谢谢我们的嘟嘟嘟 sir， 真是一个历不差的说历史悠久的听友，不能这么说啊，关注时间很久了，2013年的时候我就关注我们了，那时候还真的是，人家说老白你每次说正在收听的时候，脑子总会反映出来"先听为快"四个字，看来我们认识真的很长时间了。这首歌是来自李荣浩的歌， 叫做《行走的力量》。又很贴合最近就是春暖花开的主题，大家可以去外出行走一下，就是现在天气其实比较适合晚上和大家出去溜溜弯啊之类的，是吧？刚还有朋友发了信息说那个我们是客服的 啊， 就是那种不太熟悉的感觉，以为是客服打来电话。 哎，你好，这里是娱乐最王牌，请问我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啊，听说您最近购买了一台我们只能收听我们娱乐总买的收音机，有什么毛病吗？接下来请你们做好准备啊，因为我们还有一道音乐题，然后答对也有小红包送上，会有两位朋友获奖，然后会有一个相对慢的时啊，我们会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就是在整首歌的前奏当中， 对， 你们只要猜出来这首歌是什么歌就可以有机会获奖了。 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编辑出来歌名，然后发送到白金 FM， 不用编辑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呢。 嗯，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好吗？ 嗯哼， 让大家把手机先准备一下，如果没有关注的话先关注一下我们的白金 FM。好了，请各位做好准备，拿出手机来准备听前奏猜歌名，应该前奏有25秒的时间，在这25秒钟时间答对的朋友会是有效的一个回复的微信啊。 对， 3 2 1 ready go。 看谁可以最快答对了哈、 嗯！ 加油！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继续听歌，然后稍后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选出中奖听友。 首先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猜伍思凯的，有猜什么黄品源那么爱你为什么的，还有猜张震岳爱我别走的、 嗯、 然后会有人猜什么我可以抱你们爱人的等等等等， 还有小情歌啊什么的、

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唐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The weather，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是以阴为主，山区及西部地区可能出现零星小雪或小雪，请注意防范。其他大部分地区由于水汽不足，出现降水的可能性不大，天气对户外活动没有明显影响。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阴，西部地区北部山区有雨夹雪或零星小雪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50%。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饭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饭点资讯。3月14号，在国际乐坛享有盛誉的指挥名家法比奥·路易斯将在国家大剧院再度登台。此番他将带领丹麦国家交响乐团和打击乐演奏家李彪，将北欧旖旎风光呈现在大剧院观众面前。继续关注，继《爱之甘醇》《唐帕斯夸莱》之后，国家大剧院即将推出第三部多妮·采蒂的喜歌剧作品《军中女郎》。该剧讲述了军中女郎玛丽和青年托尼奥之间的爱情波折，剧情诙谐幽默，趣味十足，音乐表现力十分丰富。该剧将于3月14号至18号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上演，详询6655-0000。接着关注，东西南北贺新春作为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已经连续推出3年的一档特别节目，每年春节期间播出。2018年春节期间，东西南北贺新春张家界分会场顺利完成录制，音乐人韩冰和歌手文心共同献上歌曲《情歌赛过春江水》。詹姆斯·布朗特将携 The After Love 举办第四次世界巡演，继年前广州站开票之后，昨天下午北京站也正式开票。詹姆斯·布朗特因一首柔情歌曲 You Are Beautiful 被人们所熟知，北京站演唱会将于4月6号举行。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东五环平房桥南向北的方向有事故，后车在排队，请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音乐素描。 从傍晚到夜晚当中呢，就隔了这么一段时间，夕阳西下，然后呢，现在就到了华灯初上的时候了。我刚才一看窗外，已经是夜晚的景象了。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特别适合来听一首歌。我说听一首歌是认真的去听一首歌，不是只是把它变成耳边的伴随。所以啊，我们也想在这个时间继续变成偷故事的人，找到一首歌背后的故事和大家一起听。 所以呢，我们这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这半个小时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切换一下情绪。 今天的这首歌其实还挺伤感的，同时也是一首很动人的歌，林志炫那个版本的离人。 第一个故事呢是来自不要睡懒觉，他说， 母亲去世的第二年没有给爸爸打电话，家里人怕我想起都没有提，一天了 都在压抑自己的感情。在公交车上偶然听到了这一首歌，我一个大男生突然就泣不成声了。我很好，交了很多的朋友，我也找到女朋友了，也每天都有好好的学习，也拿奖学金了，也给爷爷奶奶买礼物了。而这一切我都好想亲自跟你说。另外还有一个听友是这么说的， 那天午后车行驶在乡村的小路上，我刚泡完温泉回家，躺在后座上，电台突然放起了这首歌。 那一天我看了看被树去遮蔽的夕阳，再看看驾驶座的人，我想打个电话给爸妈。 我想你们。对，那个时候父母都在外面打工，我被寄养在叔叔家。 我们常说这个世界有多少的相遇就是多少的离别，所以呢跟那些表达相遇的喜悦的歌相比，这种离别之情的歌似乎好像更能打动人啊。 来自林志炫，看起来很云淡风轻，但是很一往情深的离人。 这里是娱乐最王牌音乐素描。 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朝凡人心涨退，字典里没春天。离人挥过这眼泪，回避还在眼前的离别，你不敢想明天，我不肯说再见。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心涨退，字典里没春天。离人挥过这眼泪，回避还在眼前的离别，你不敢想明天，我不肯说再见。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 是呢，就是失意的离别之情，离人来自林志炫，这是今天的音乐素描。 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播私房歌， 轮流推荐一些好歌给大家听了哈。 主播私房歌， 好了，主播私房歌，今天艾科先来推荐好不好？ 好嘞。今天呢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我前两天无意当中发现的，叫做 Empire、是来自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乐队，可能你在百度搜索上都搜索不到他们的任何信息，叫做 Clifford。 如果你喜欢这首歌曲的话，记得关注白金 FM， 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用手机去搜索一下这首歌曲的整首歌的曲风都还是蛮适合驾驶感的，清澈过，先来听一下 啊。小清新。 Saturday died, I'm on the way to Mount Pendulum's holy crown. Maybe we should play it safe. Cause when it gets bad, she scolds her heart with the very same venomous words usually reserved. Only every day coming full. The chandeliers in the trees, the grand piano thrown in the lake, Empyrean.Shattered on the ground. The laughter echoes down the shotgun hall. The weeds are growing through a crack in the wall till it's overgrown. The heavens won't shine when you're hanging your head like a flightless city swan. Maybe there's no reason why.Cause when it gets cold, she guards her heart with the very same animal nerve usually reserved to survive. It's the only road. The chandeliers in the trees, the grand piano thrown in the lake, Empyrean shattered on the ground. The laughter echoes down the shotgun hall. The weeds are growing through a crack in the wall.It's overgrown. To survive is the only rule. To survive is the only rule. 但你很多听的这个就是你推荐的音乐都有那种代入感、 为什么 就一定要就是让大家在驾驶的过程 当中 就是昏昏欲睡嘛、啊、 也没有没有，就这首歌曲你会哎，其实我亲测过驾驶感还不错、 啊、对， 就是尤其是夜晚现在华灯初上的这个时候， 哎 然后听着这首歌曲的时候可能会想起一些小小的心事， 对， 这一整天你遭遇到的无论好的和坏的情绪我们都可以暂时抛之脑后。 哎，你知道就是人在开车的时候就是你的心情决定你想听什么歌， 嗯 啊，如果你啊心境啊就是说是一个很平和的心境，其实你会听这样的歌， 对 对，然后你说大悲大喜的什么的，你在听这歌的时候觉得不是那么的惬意了， 就不痛不痒的感觉是吧， 对、啊、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更适合有些情绪的朋友去听，或者有些起伏的，或者有些遗憾的，因为人生怎么可能会没有遗憾的、 嗯、 但是我们会非常非常懊恼的一件事情，尽管你有那么多那么多的遗憾，尽管你经常会说哎呀如果当时怎样怎样就好了，假如当时怎样怎样就好了，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也没有假如更没有后悔药、 嗯、 所以呢就会有这样的撕心裂肺的情歌被人创作出来，当然这也是我认为信乐团除了那些被在 KTV 吼到爆的歌之外我很喜欢的一首，那些反而在这首的面前显得有了那么一些俗了。难听信乐团假如，主播私房歌。 一份爱能承受多少的误解，熬过飘雪的冬天，一句话能撕裂多深的牵连，变得比陌生人还遥远，最初的爱越像火焰，最后也会被风熄灭，有时候真话太尖锐，有人只好说着谎言，看过几次爱凋谢，在感情在孤独里冬眠，最初的爱越像火焰，最后也会被风熄灭，有时候真话太尖锐，有人 么大个儿，把一首歌唱得这么可怜，只有他可以做到。阿信，那首歌是来自于训练团当时的一首《假如》。 嗯， 同样唱的撕心裂肺又可怜的歌，还有别的，比如说像那个范逸臣有一首《Missing You》啊，其实大家可以找来听听看，很适合失恋的时候去听。 嗯， 接下来轮到艾珂又来推荐了，来 啊，今天推荐这首歌曲，我发现这两首歌曲节奏好像都是不是那么的明快。 嗯， 这首歌曲是 Carrie 莫文蔚最近新出的 Karen, 对新出的一首歌曲，是和李荣浩合作的。 嗯， 而这首歌曲呢，其实你会在他整首歌曲的曲风包括歌词当中会体会到一种就是蝴蝶一下一下拍打着翅膀，好像一下慢慢从春天进入到了夏季的感觉。可以看到雨滴一滴一滴滴落，可以看到操场上仿佛是有那种青涩的男孩和女孩慢慢相拥在一起。 嗯， 就是你可以在末世的唱腔当中仿佛坐上了时光机，让我们把时间放慢。 书里总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是个最好的原因。晚餐后的甜点就点你喜欢的吧，今晚就床的右边睡吧，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早上等着你 喜欢你，来自于莫文蔚，是他和李荣浩合作，包括还有荒井在一起弄了一首歌叫慢慢喜欢你。 而这首歌曲你知道因为慢慢喜欢你，慢慢这两个字开启了他新的模式，叫做慢慢提 啊、哦、慢慢的吃，慢慢的开，好吧，最后这首歌可不是慢慢的了，可能会加快一下节奏。其实这个前奏的 solo 其实就非常的疯狂，因为当时好像还在格莱美现场演奏过啊。这首歌名叫做 I Will Wait 啊，觉得算是我们今天主播私房歌里面最欢乐的一首歌了。 Well, I hit home like a stone and I feel heavy